要学会已不懂何喜何悲、我跨过千山万水，你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间，又有谁去谁归，道不明是缘，说不清是情，是意外还是注定，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千年，又有谁去谁归、当你望着我，当我望着你，谁甘心放下离去，我与你之间明星是谁，我们年少轻狂着追星绝对，山万水，你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千年，又有谁去谁归，道不明是缘，说不清是情，是意外还是注定，是春风还是秋雨、我跨过千山万水，你紧紧跟随，我穿越时空千年，又有谁去谁归、当你望着我，当我望着你，谁甘心放下离去，我与你之间明星是谁，我与你之间明星是谁，

an animal, I'm that monster in the mirror. The headliner, finisher, I'm the closer, winner. Best one under pressure with seconds left for sure. You really want in the mirror, the headliner, finisher, I'm the closer, winner, best when under pressure with seconds left for sure. If you really want

Yeah.